第二集，暗夜精灵的盟军。暗夜精灵们能够嗅到远处传来的刺鼻臭气，只是一时无法判断哪种气味更强烈，是这片燃烧的土地上升起的辛辣烟气，还是成百上千具躺在这里的尸体缓慢腐烂时散发出的几乎有些甜味的味道。暗夜精灵抵挡住了燃烧军团最新的一轮攻击，但也因此丧失了更多土地。星野领主宣布，这是为了收缩战线而采取的机动策略，将更有利于部队针对军团的弱点发动反攻。但马法里奥和他的朋友们都清楚事实的真相，星野是一个对军事战略没有什么真正概念的贵族，而他周围的人也都是如此。拉文凯斯领主遇刺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正面反对这位权势熏天的贵族了。除了拉文凯斯之外，暗夜精灵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战争经验，而拉文凯斯是他家族最后的继任者，现在他的家族中再也找不出能够代替他的人了。星眼虽然很有野心，但他绝对不是称职的指挥官，如果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他的野心只会和他的同胞一起消失殆尽。但马法里奥所担忧的并不只是他们族群危机重重的未来，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令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遥远的新艾萨利，暗夜精灵曾经金碧辉煌的首都。现在从东方亮起的一点细微光线正预示着将是阴云密布的一天。马法里奥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自己的失败，令他思虑最多的是失去了两个最重要的人，泰兰德和伊利丹。马法里奥发现，随着他不断钻研生命世界的自然力量，他自身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变化。他挠了挠自己的头顶，发现自己的头发中隐隐藏着两个小小的凸起，他们是在几天以前长出来的，而现在他们的体积已经变大了一倍。这两只小脚令马法里奥不寒而栗，他们太像萨特最开始的状态了，这让他想到了萨维斯。虽然马法里奥最终消灭了他，但他在临死之前将泰兰德送入了燃烧军团统帅们的魔爪中。 马法里奥，你不应该再这样想他了。 我该如何不去想？我怎么敢不去想？泰兰德已经被他们俘虏太长时间了，我尝试通过翡翠梦境穿过新埃萨利周围的魔法屏障，却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甚至连看一眼那宫墙后面的情形我都做不到。 艾罗恩会照看他的，他很受月亮女神的宠爱。 艾罗恩能够抵抗萨格拉斯的黑暗吗？ 这样讲话不会有任何好处，尤其是在我们的新朋友面前。 片刻间，马法里奥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哀伤，也将注意力转向了罗宁过来的方向。那里正有一些人影走过来，马法里奥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种族。其中一些人比暗夜精灵更高，也更魁梧，另一些则比罗宁还要矮，但他们全都迈着坚定的步伐朝这两个人走过来。而且马法里奥不得不承认，他的族人刚刚开始认识这些新朋友所具备的力量。一股麝香气味飘进马法里奥的鼻孔，令他立刻紧张起来。一个浑身毛发的巨人缠着一块裹腰布，手中握着一杆粗大的长矛，停下脚步俯视着这名暗夜精灵，喷出的沉重鼻息让他的鼻环也随之微微作响。他的口鼻长度超过了一尺，两只深陷在眼窝中的黑色大眼燃烧着灼灼的决心，紧皱的双眉上方两根锋利的弯角立在头顶。毛发蓬松的牛头怪物高举起手中的武器，露出如鹰喙一般弯曲锋利的毛尖，毛杆上刻满了奇怪的文字，这些文字象征着悠久的历史和种种战绩成就。牛头人的外衣上有二十几根发辫，其中多数垂挂在他的下巴下面， 每一根发辫都代表了在战场上杀死的每一个敌人。牛头人右手边那个矮壮却肌肉发达的人喷出一股鼻息，看上去五官有些像罗宁，他留着浓密的胡须，看他的身材，马法里奥感觉像是某个力量强悍的人。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身体是石头而不是血肉，他粗糙的皮肤有着花岗岩一般的质地，眯起的眼睛里闪烁着钻石一样的光泽，他的胡须实际上是一系列矿石晶体逐渐增生形成的，甚至会随着逐渐年老而变性成为灰色。阿法里奥知道这是一位矮人。矮人把手伸进自己腰带上的许多小口袋里，掏出一只粘土烟斗和火绒匣。随着他点燃烟斗，闪动的火光在片刻间照亮了他灰色的脸，尤其是那巨大的圆形鼻子。不管他胡须上的灰色是否表明他已经有了大把的年纪，但从他身上看不出任何衰弱的迹象，背上拴着一把几乎像他一样大的斧头，而且斧刃看上去非常锋利。矮人身后那个熊一样的人突然大吼了一声，矮人和牛头人对这一声吼叫都没有什么反应，但马法里奥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那个生物大步向前走来，他的样子很像熊，但是步伐却像一个人。从某种角度，他让马法里奥想到了双子神巨熊乌索克和乌索尔，但很明显他只是一个原始的凡间生物。他围着一块浅褐色的裹腰布，脖子上挂着一根缀满利爪的项链，他的每只脚上只有三根脚趾，两只手各有四根手指，其中一只手握着一只大棒，另外一只手攥成了拳头。这个生物再一次发出咆哮，只是嗓音和第一次略有不同。 容我介绍一下，这几位是…… 我是牛头人胡恩高岭，雄鹰之矛，代表集结而来的牛头人各氏族发言。 图文加德斩铁，代表大地各部族发言。 熊怪乌恩格亚克说，他代表兽群发言。 是你说服了他们来帮忙的？ 布鲁克斯和我只是帮忙，大部分都是克拉苏斯的功劳。 他在哪儿？ 他说还有别的事情要马上处理。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很多时候克拉苏斯只信任他自己。 可是我们需要他。 我答应你，我们会把他救出来的。当然我也很希望克拉苏斯能在这里，但现在我已经等不及要看星眼面对这帮家伙会是什么样子。 罗宁，你带来了一些什么东西？ 带来的是我们挽回败局，甚至是赢得胜利的唯一机会。 哼，你违反了一个命令。没错，我应该用铁铐把你锁住，并且 在那些铁拳合拢之前，我就会让他们消散，然后我会离开你们的军队，当然还会带走一些朋友。 请原谅罗宁大师，刚才是我太着急了，我当然不愿意冒犯你和你的朋友。我们全都很讲道理，我们会以理性的态度处置这件事，无论塞到我们面前的是些什么东西。让他们进来吧。 朋友们，进来吧。 如果你能把那烟斗吸掉，我将不胜感激。 当然不能。 真是无礼！你看看这都是什么样的垃圾和野兽，竟然还想让我们和他们结盟！我们族人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作为指挥官，你要让他们明白必须这样做，就像这三位也必须说服他们各自的族人一样。 你们这些神经质的暗夜精灵，需要真正懂得如何打仗的人，需要有人教教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至少我们懂得什么是精致文明的生活，比如洗浴和梳理。 也许恶魔会让你们做他们的女仆。 这名暗夜精灵抽出佩剑，他的同伴也纷纷对这个矮人拔剑相向。众人眼前一花，杜恩加德背后的巨斧已经被他握在手中。胡恩抓起长矛，喷出一股鼻息。 温格亚克挑衅般地挥动了一下手中的大棒，突然帐篷中央亮起了一道蓝光，剑拔弩张的两方战士全都忘记了眼前的争执，抬起手遮住眼睛，马法里奥也做好了自卫的准备。这时他发现只有罗宁不做任何准备，就像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够了，不要忘记卡利姆多的命运，你们所爱的人还在等着你们去解救，你们应该克服这些无聊的偏见。 好吧，我们是该谈谈了。